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七章，阿布斯·邓布利多的遗嘱，第二十一集。 我注意到你的生日蛋糕是一个飞贼的形状， 斯克林姐对哈利说。 为什么？ 赫敏大声发出嘲笑。 不可能是指哈利是个出色的找球手，那太明显了， 他说。 但糖霜里肯定藏着邓布利多的一条秘密情报。 我倒不认为糖霜里藏着什么东西， 斯克林杰说。 飞贼本身就是个藏小东西的绝妙所在，我相信你们知道为什么吧。 哈利耸耸肩膀，赫敏却做出了回答。哈利觉得正确回答问题是赫敏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他无法克制这种欲望。 因为飞贼有肉体记忆， 他说。 什么？ 哈利和罗恩同时问，他们都以为赫敏的魁地奇知识少得可怜。 正确， 斯克林杰说。 飞贼被放出来前没有被裸露的皮肤触摸过，就连制造者也没有摸过，他们都戴着手套。飞贼身上带有一种魔法，他能辨认第一个用手触摸他的人，以防抓球时产生争议。这个飞贼， 他举起小小的金球， 会记得你的触摸，波特。我突然想起，邓布利多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魔法技艺却十分高超。他大概给这个飞贼施了魔法，只有你才能打开。 哈利的心砰砰狂跳，他相信斯克林杰的分析是对的，他怎么能避免当着部长的面徒手接过飞贼呢？ 你什么话也不说， 斯克林杰说。 难道你已经知道飞贼里藏着什么了？ 不知道， 哈利说，仍然在想怎样才能假装碰到飞贼，实际上并不真的接触他。如果他知道并且精通摄神取年咒就好了，就能读到赫敏的思想，他简直可以听见赫敏的大脑在他旁边呼呼旋转。 拿着， 斯克林杰轻声说。哈利碰上了部长的一双黄眼睛，知道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他伸出手去，斯克林杰又俯身向前，把飞贼慢慢地慎重地放在哈利的手心里。什么也没发生，哈利用手指团住飞贼，飞贼疲倦的翅膀扑扇几下就不动了。斯克林杰、罗恩和赫敏继续用急切的目光盯着被哈利握住的金球，似乎仍然希望他会有所变化。 很有戏剧性， 哈利冷冷地说。罗恩和赫敏都笑了起来。 完事了吧？ 赫敏问，挣扎着想从沙发上站起来。 还没完呢， 斯克林杰说，他此刻显得有点烦躁了。 邓布利多还遗赠给你一件东西，波特。 是什么？ 哈利问，心情再一次激动起来。斯克林杰这次没有去看遗嘱。 格德里克·格兰芬多的宝剑， 他说。赫敏和罗恩都呆住了，哈利扭头寻找那镶着红宝石的剑柄，但斯克林杰并没有从皮带里抽出宝剑，而且皮带子太小，根本不可能装得下宝剑。 在哪儿呢？ 哈利怀疑地问。 很不幸， 斯克林杰说， 邓布利多没有权利把宝剑赠送给他人。格德里克·格兰芬多的宝剑是一件重要的历史文物，它属于 哈利， 赫敏激动地说。 他选择了哈利，是哈利发现了他，他从分院帽里出来找哈利。 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 斯克林杰说， 宝剑会呈现在每一个出色的格兰芬多学生面前， 斯克林杰说， 那并不能使他成为波特先生的个人财产，不管邓布利多怎么决定。 斯克林杰挠了挠没剃干净的面颊，审视着哈利。 你说为什么 邓布利多想把宝剑给我？ 哈利说，拼命克制着自己的火气。 他大概认为宝剑挂在我的墙上会很好看吧。 这不是开玩笑，波特。 斯克林杰咆哮道。 是不是邓布利多相信只有哥德里克·格兰芬多的宝剑才能打败斯莱特林的继承人？波特，他希望把宝剑给你，是不是因为他像许多人一样相信你注定要消灭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 有趣的理论。 哈利说。 有人试过用宝剑去刺伏地魔吗？也许魔法不应该安排一些人去做这件事，而不是整天把时间浪费在拆熄灯器和封锁阿兹卡班越狱的消息上。原来你是在干这个，部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绞尽脑汁想打开一个飞贼。到处都在死人，我差点也死了。伏地魔追着我过了三个郡，他杀死了疯眼汉。可是魔法部对这件事只字不提，不是吗？你还指望我们跟你合作？你太过分了！ 斯克林杰大喊一声站了起来，哈利也一跃而起。斯克林杰一瘸一拐地跳到哈利跟前，用他的魔杖尖狠狠戳了戳哈利的胸口。魔杖像点燃的香烟一样在哈利的 T 恤衫上烧了个洞。 嘿！ 罗恩大叫，跳起来举起自己的魔杖。可是哈利说， 别！你想让他有借口逮捕我们吗？ 你想起了不是在学校，对吗？ 斯克林杰说，他粗重的呼吸喷到哈利的脸上。 想起了我不是邓布利多，不会原谅你的无理和放肆，对吗？你可以把那道伤疤当成王冠，波特，但是还轮不到一个十七岁的毛孩子来告诉我怎么干我的工作。你应该学会尊重别人。 你应该学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哈利说，地板在颤抖，传来了奔跑的脚步声。接着客厅的门突然打开，维斯莱夫妇冲了进来。 我们好像听见。 维斯莱先生看到哈利和部长几乎鼻尖碰着鼻尖，一下子惊呆了。 听见高声喧哗。 维斯莱夫人气喘吁吁地说。斯克林杰从哈利面前退后几步，扫了一眼他在哈利 T 恤衫上烧出的那个小洞，似乎为自己的失态感到懊悔。 没什么。 他粗声粗气地说。 我为你的态度感到遗憾。 他又一次盯着哈利的脸说道。 你好像以为魔法部的愿望和你的邓布利多的愿望不一样。我们应该共同合作。 我不喜欢你的方式，部长。 哈利说。 记得吗？ 他第二次举起右手，给斯克林杰看他手背上那些泛白的伤痕。我不可以说谎。斯克林杰的表情僵住了，他一言不发地转过身，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房间。维斯莱夫人急忙跟了过去。哈利听见他在后门口停住脚步。过了一分钟左右，他喊道： 他走了。 他想做什么？ 维斯莱先生问，转头看着哈利、鲁恩和赫敏。这时维斯莱夫人又匆匆回到他们身边。 把邓布利多留给我们的东西交给我们。 哈利说。 他们刚把他遗赠的东西拿出来。